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忆，有人回溯。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读书俱乐部，我是红酒，为大家推荐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创客法则》，顶级创业公司的创新密码，作者是陈一佳。我们在今天的也请到了这本书的编辑巧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感悟。来，我们请出巧云。巧云你好。 哎，红酒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呢，我们也会连线一下，现在正远在美国啊，因为美国跟咱们这边有12个小时的时差，我们来试着连线一下一佳。一佳你好。 哎，红姐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 啊，两位也都是大美女，那今天很高兴，很荣幸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关于你这本新书的故事，叫做《创客法则》。我们在这儿首先先说几个关键词哈。第一个呢是关于创客，第二个关键词呢是关于创业美国。这样，我们先请一佳来说一下，因为他也是我的同行。啊，他在主持一档节目，当然了是视频节目啊，叫做《创业美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这档节目好吗，一佳？ 哎，好，没问题。那这个《创业美国》呢，是视频版呢，是第一季呢是在优酷播出，一共13集。那第二啊，除了优酷以后，还有更多的一些平台。那广播版呢是在央广以及像蜻蜓 FM 和这个。喜马拉雅等一些地方都可以收听到，还有这个 podcast 在 iPhone 上面。另外就是我们现在新出了一本书，这个书中呢，这个就是刚才这红酒也谈到的《创客法则》。那这本书当中呢，就是收录了我们采访的各种创业公司的各种故事，在美国他们的发展故事以及他们个人的故事。同时呢，还有很多采访的一些行业里的嘉宾他们的感言。因为视频节目以及广播节目可能可以收录的东西比较有限，因为时间的关系，对书中呢就是收录的更多我们在做节目当中的一些我的一些感受，特别是对公司的很多背景的资料的一些介绍和行业的一些介绍。 嗯，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都知道中国也身处一个创业的大潮，现在很多90后啊也都不找工作了啊，都开始创业了。很多80后呀，也觉得说我这是不是应该辞职了？我就创业吧。70后也觉得那这最后这一波了，我必须得赶上这个尾巴，我也去创业吧。当然，60后甚至50后也都在想着创业的事儿。那么，你这本书当中写到的一些创客，他们都是一些成功公司的典范，可以这样理解吗？ 嗯哼。应该说都是已经公司比较成熟，已经融资方面有了成绩，同时产品已经开始被市场认可的公司，都算是，也有一些特别是所谓的 unicorn 这种独角兽的公司，就是已经市值达到数10亿美元的这种非常非常成功的创业公司的例子。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也请来了编辑巧云。巧云呢来自中信出版社，那我想问一下，你怎么会看上了这样的一个题材，这样的一位作者，你为什么会对这样的一本书感兴趣呢？ 也真像红酒刚刚说的，创业确实是现在当下非常非常热的一个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然后好像一下子之间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说创业。那么就是说，在你听到了许许多多的创业故事，听到了许许多多创业的各种人物啊，但很多他们都是中国的，就是说，哎，你看到了一本书，然后这本书里面来介绍国外的这些同样年轻人他们的创业，人家说那个外国的月亮是不是更圆，也不完全是这个概念，就是你会去想了解另一个国家在这同一个维度同一个时刻他们的年轻人在做些什么，他们是如何来创业，然后有没有什么与我们不同的，就是你会觉得首先他有一个新意在这边，然后本身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你也会像一家在序言里说的，就是说你会想去看看，哎，外面的世界，大概就是说最开始的时候可能直接的就是这两点，哎，一是他的心意，二是你也想去看一看外面的世界。 嗯，那么书中呢有很多的故事，所以呢也特别希望能够借助二位啊，一家还有巧云，为我们讲一讲书中的这些创业者的故事。我们这样啊，我们边讲故事边来聊你们的一些关于这本书的想法啊。在上节目之前呢，我也请二位啊做了一个小小的准备。我说，书中呢可能有十几个人，但是每个人的故事呢，其实都可以写一本书，对吧？他们自己都可以写一本书。但是呢，一家为我们做了这样一个工作，就是他把其中的一些要点，把其中一些能够触动他的点，然后都写出来了，而且非常的有画面感啊。这跟他可能做电视节目也是息息相关。那上来呢，咱们就先从编辑开始啊。巧云，那如果问你说，哎，现在马上让你想，创客法则当中的一个创业者，一个故事，你会想到哪一个？ 我觉得如果让我立刻就说出来的话，可能就是 Airbnb。当然，里面很多故事都是非常打动人的，但一想就是 Airbnb。可能最大的原因是我家自己现在也在 Airbnb 上注册了一下，然后也在迎接来自全球各地的这样的一个旅客，就是你天然的有一个这样的亲近感、代入感在里面。然后另一个就是说，我本身也觉得 Airbnb 这样一个，它是共享经济的一个代表。 对，你先得介绍一下，因为我估计啊，在收音机前的有一些听众朋友对 Airbnb 这样一个公司它是做什么的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因为毕竟很多人可能他没试过，对吧？ 对。 你比方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哈，说携程，可能很多人知道，哦， 哎， OK， 那去哪儿 ？OK， 他知道。但 Airbnb 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主要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抱歉，我来跟听众那个解释一下 ，Airbnb 呢，它就是类似于你可以把你家的住房，就是闲置的住房，来出租出去，然后来就是把它在 Airbnb 上这样的注册一下，然后你就可以你就可以在家里这样的等着那个租客过来，租用你的房子。然后就是说，一般以前它都是旅馆才能这样的去住，就是现在你在自己的家里，哎，你也可以接待游客了，接待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 共享经济，你刚才说的很重要。 对，然后一方面你有了一个经济上的收入，然后另一个方面可能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它的一个社交性质，你可以一下子多认识好多好多的人。 在这儿呢，我想插一句，让一家为我们解释一下哈，因为这个呢，它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算是舶来品吧，就是首先是国外先兴起的，然后才到了中国，甚至中国呢也会有一些去模仿它的企业，对吧？ 对， 似乎好像很多企业都是，比方说美国，那先有了一个模式，然后呢中国可能借鉴一下。啊，换引号借鉴一下，然后呢这边又有一个本土化比较接地气的这么一个产品理念。那 Airbnb 这种在美国现在发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势，大家都非常认可吗？ 哎，在美国的话发展的还真的是非常的不错，那大家呢都很愿意出门的时候呢就选择一下 Airbnb， 因为觉得到一个地方去玩了的话，你很想知道的话当地人到底是怎么生活的，你想知道当地人他到底是玩什么地方，而不只是呢在这些攻略上面会出现的一些旅游胜地。 那所以你就会希望呢和一个当地的人啊可以住到他的家里面，看看他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听听他介绍的这个当地有什么可以去玩的、去吃的啊、去看的东西。所以就变成了一种年轻人甚至一些各个年龄层次的人都会想要去去接受的一种的旅游的方式。而且他现在呢其实很有意思的是，他其实在美国还不是发展的最好，他发展最好的呢是在欧洲。 嗯， 他从去年开始可能一半以上的收入呢都是从欧洲来的。如果你现在去法国去巴黎的话，可能更多的游客会选择 Airbnb 而不是选择那几个传统的酒店。 哦，它的价格似乎也不是很便宜吧？ 对，其实你比如说如果你在不同的城市啊，这个价格其实不一样。比如说如果你去东京的话，可能是 Airbnb 更便宜，但如果你去旧金山，就是它的这个公司的总部，你会发现其实住一般的酒店还比住 Airbnb 更便宜一点。 哦， 但人们就是觉得有这种体验上的不同， 嗯， 体验上的一些独特性，所以呢开始也是慢慢接受，哪怕就说钱可能多花一点，但是我还是愿意呢住到某一个人家里面去体会一下。 嗯，就是像这些公司呢，他有了这样一个想法之后去执行，其实也需要一定的勇气，因为毕竟呢可能也会有一些试错的成本嘛。你比方说举个例子啊，像咱们三个里面可能一家是能接受这个模式的，比方把自己家贡献出来，巧云也是能够接受的，可能红酒目前还接受不了。 红酒说到这一点我可以补充一下，其实作为 Airbnb 的房东，我因为国内现在也有模仿的类似于像小猪短租这些， 对对对， 但是它跟 Airbnb 的一个不同在哪边呢，就是你觉得 Airbnb 上的住客素养相对较高， 嗯， 就是我们目前接待的很多都是国外的留学生，然后也有新加坡人，也有马来西亚人，就是相对来说他的层次，旅客的层次是比较高的，而且一般来说能够知道 Airbnb 的，能够去使用的，也是有一定文化素养这样的。 嗯，这个审核上会有一个门槛吗？嗯， 审核上门槛不太高，但是他会要求你绑定你的一个社交账号啊，当然也会需要你提供一个身份上的一个信息。 嗯，所以一家你是对这些近几年迅速发展起来的一些企业特别的感兴趣是吗？ 对，我对近五年以来发展的公司就特别的有好奇心，因为我觉得他们又够新，因为他们时间其实还不是那么的长，因为你要一个公司真正成长起来，从零到一嘛，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那所以他们做的这些东西呢，还是比较领先，同时又有一定的规模。 嗯， 这就是我当时的一个选择标准。 啊，好，那接下来那轮到咱们的作者一家了。当然，一家，我相信你既然能写出来，肯定对每一个都挺感兴趣的。但是如果这个问题问到你，你会第一个想到哪个故事呢？哪家创业企业？ 这个书上的很多故事我都非常的就是感兴趣了。那除了刚才说到这个 Airbnb 是我当时印象非常深刻的，那另外的话就是说再介绍一些这种非常成功大公司的公司啊。有一个公司叫 Coursera， 我也算是当时做节目的时候以及写书的时候印象比较深刻，也是我写整个书的时候写的第一章。那这个 Coursera 这个公司呢，它的创始人是两个应该说行业里面如雷贯耳的两个名字，一个人就是吴恩达，可能呢大家现在也比较熟悉，他现在已经从这个 Coursera 慢慢的这种每日的工作当中退出来，进入了百度，成为了百度首个首席科学官在美国研究室的，然后他和当时的他的一个在斯坦福同样是教授的这个同事一起创办的这家 Coursera。那他呢是做人工智能的，就是如何让机器能够模拟呢人的这种思维模式，进行各种各样的数据分析等等等等，这个也是现在科技上非常热门的一个话题。那他出生在亚洲，那第一个我就觉得哎，跟我们这种作为亚洲背景的人来说实话有一些这种共鸣。那同时呢他是这个学霸型的一个人物啊，很早就开始在业界有声誉，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就在斯坦福教学， 他的课曾经这个选修的人数啊，创下了斯坦福历史上的最高纪录。但是呢，他呢这个老师当得好好的，而且有过比如说做谷歌大脑啊这样一些很高端的这个项目。但是呢，他突然有一天呢开始呢去做教育，做了一个自己的这种线上的教育平台，就叫这个 Coursera。那当时呢，他做这个 Coursera 的原因呢也很简单，是因为当时他一直对于教育就非常感兴趣，他就非常好奇如何能让我教的课程让更多的人可以获得，让更多普通人在很多没有钱去上学，甚至啊没有足够的这些能力的人也能够上到他的课，让自己的生活改变。然后当时呢，这个斯坦福大学呢做过一个测试，做过一个试验，就是把一些呢这样特别牛的老师的课程呢放在网上，然后看看这个网上教育会有多少人回应，成果怎么样。结果一下子呢注册他的课的人啊就超过10万。他当时就在想，这个很多的他的身边的这种教授朋友啊可能一辈子也教不了这么多的学生，但是他一下子通过网络就可以有这种加成的效果，把他的这种一堂课能够帮助的人的数量就大大的增加。那于是呢，他就觉得对于这个特别的感兴趣，开始呢就在校园里面找了一些这种学生帮忙，然后同时找了他的这个同事，他这个同事也是非常的牛啊，一会儿再介绍。然后开始做这个项目，当时他也没有钱，因为可能老师也是这个他的一直专心在教学上面，拿了大概10000多美金出来，可能只够呢一个员工可能3个月的工资，就开始做这个项目。然后做这个项目以后，结果在几个月的时间内啊，就获得了这个上百万的这种学生的关注。然后他又开始呢，光教自己的课又不行，就开始呢跟各种的大名校，包括耶鲁啊、哈佛、MIT 啊等等开始合作，把这些最好的学校的课程呢放在网上。现在呢，他这个网络教学的合作的大学的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也包括中国，比如说这个复旦大学等等都是他的这个合作方。然后他现在在这个网易大课堂上面也是有这个教学的平台，可以通过网易大课堂看到他们的一些视频的内容。那他的这个在线教育呢，是真，我觉得我能接触他的人的时候啊，就觉得他真的很单纯的只是想要把这个教育的平台做好。他就是跟我说他希望呢，这个有一天这个世界上人们不会因为你的出身，你到底有没有钱，你到底是什么学校毕业的而定位你是谁，而更多因为你自己付出了多少的努力，你有多大的这个梦想和愿望而在这个世界上立足。这个梦想听起来有一点点这个过于的这个理想主义，但是你听了以后，一个这样的人嘴里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当时我还挺感动的。而且他那种非常天真的那种感觉呢，也是就很，他是一个很萌的一个科学家的形象，然后说出这样的话让我当时觉得还很受鼓舞。然后他的这样一个网上的学校呢，就是影响了很多的人。我也看到他的一些学生因为他比如说改变工作。那我们节目当中也提到，有一个原来只是一个做门的一个工厂的一个普通的美国工人，就因为在他上面学编程，然后现在已经成为一家公司的一个电脑工程师。所以确实在慢慢的改变很多人的这个很多人的生活啊。那他的这家公司呢也是融资也算是比较的成功，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一下子获得很多的用户，同时又是一个当时非常新的概念，就是叫慕课，就是网络在线的这种课程的这种模式。那所以当时的投资大概也融了大概2000多万美金。现在的发展也是不但是用户的人数不断的增加，同时呢就是合作的学校也在这个数量的不断的增加，而且他们对于学校的门槛设立的也是非常的高。几乎都是全球第一流的一些学校才能成为他们这个平台之下网络的合作伙伴。 嗯， 那他的故事就让我觉得非常有启发，让我觉得真的是在改变人类的那种感觉。 对，他是一个非常值得尊敬的一个创业家。 对 对，因为教育就像你书中所说的一样，它是一个全人类的问题嘛，它真的是在课程当中 切切实实的帮助到很多人了，甚至改变了他们的工作，甚至改变了他们人生的方向。这一点其实也是功德无量的一件事情，对吧？ 对对对。 因为我觉得其实每一个创业者他都是要不然自己从事这个行业啊，另外一个就是他可能真的觉得有某些痛点，然后呢他自己觉得不太方便了，可能才会去真正的静下心来去考虑我如何去解决这件事情，对吧？你看刚才你们两个说了两个创业故事啊，一个是关于教育的，另外一个呢是关于 LBNB 的。其实回过头来，因为可能时间不多了，回过头来说 LBNB 就是那几个小伙子，他们其实最开始也是遇到了一个租房涨价的一个问题，对吧？所以才有了后面的想法，是这个概念吧？ 就某种程度上也是一开始是三个人住的，然后有一个要离开，哎，房价一下子涨了，就某种程度上他也有分摊房价的那样的一个概念。然后一开始就正好是那美国那边有一个什么大会，然后他们是当时住房非常紧张嘛，然后他们就发布了一个那个信息，你可以过来住，结果来了三个人，他们以为都是年轻人，结果还有年纪比较大的，还有中年女人。就是这个启发了他们，就是哎，原来真的会有人到家里来住，而且年龄层次也没有那么的局限，就确实是这个事情启发了他们，有了后来的故事这样。 这是一个共性吗？一家，你在采访这么多创业者，因为书中只是你采访的冰山一角了哈，他们为什么会去创业？因为现在我发现有很多人可能真的是为了创业而创业哈。他们的原始驱动力有共性的东西吗？ 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的。原始驱动力上面大部分的创业者就是聊到的时候，第一个个性上其实都有想要创业的这个想法。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到这个 Airbnb， 他的一个创始人这个 Nathan， 他在自己十几岁十一二岁的时候，十四岁的时候就开始，创业了，就有了自己第一个创业的项目。 那咱们 这 儿才上初一哎。 对，是他当时是在网上就有人找他编程，然后他编了以后就挣了1000块钱。后来呢，他就开始接这样的活，然后就他有了一个像模像样的一个小公司、小平台。结果在高中毕业之前，大概挣了将近100万美金。这是他第一个项目，然后因为要上大学了嘛，那个这项目他就不做了，就开始心想，就说这100万可能不够，估计要以后还要找更大项目。然后其他有一些也都是从小就开始尝试一些这种创业的项目，所以我觉得个性上吧，其实他们都有这种创业者所谓的 DNA。另外呢，都是发现了某一个。服务的需求，或者说某一个 痛点 平台的可能性，对痛点，他们都非常的执着，想要去在这个痛点上做点什么，就是把他们的热情激发出来，然后同时自己有一些新的想法，就非常执着的去做下去。 这是创客法则，今天为大家推荐的一本书。也非常感谢巧云啊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一家跟我们在大洋彼岸的连线。好嘞，那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继续读书，朋友们再会。 像是在这里解开了相约的序幕。